还记得我们新婚的家门，昨日的温情好像有些陌生，别让这清晨才是我

或者先不要走得这么近，